好，欢迎收听港珠澳第53集啊！咁今集我哋又打麻雀嘅，系啦，咁就有我二世祖啦，有简洛夫，有猫姐，同埋我哋 仲有一位经过声音特别处理嘅特别嘉宾， 特别嘉宾 系啦，呢位就叫声音特别处理啦，系啦，咁就点解要佢要声音特别处理咧？佢话佢唔想俾人揼，系咯。咁就我都唔知咩原因啦，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咁 个原因就系因为啦，你有冇留意最近香港嘅新闻咧？有个记者就无辜咁就瓜咗，咁所以咧冇办法啦，我把声一定要处理少少啦。 即系你唔想喺 Opera House 出边变咗浮尸咁样啊？面部有明显伤痕，系啦。冇咩无分冇欠任何债项，居然无啦啦死狗咗。 系啊，但系无可疑嘅、哦，警察话。 咁啊，唔得闲嚟咧，我哋呢度就即系通街俾人揼咧，都唔系新闻啦，系啦。咁就最近，譬如香港听众咧有睇嘅话咧，咁就苹果有单报道啊，喺星期五夜晚出咗，就系、是、悉尼华裔，即系我好唔中意苹果咧，用埋啲咩悉尼啲咁嘅蜚语嘅，其实系雪梨。总之佢呢度就话咧，悉尼华裔女无故被打，施袭白人大喊滚出我的国家。咁就咧喺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最近就。有个女仔啦，喺 Sydney 一个叫 Burwood 嘅区啦。其实，喂，大家对于 Burwood 有咩认识啊？你哋有冇去开 Burwood？ 多嘢食咯， 系啦， 几好食嘅一啲嘢。我记得嗰度有一间系食 Burwood 越嚟越强化， 烧鸭濑粉好正嘅有间。 我啱啱嚟嗰阵咧，全部都系港式嘅条街买啲嘢，即系嗰啲茶餐厅啊，啲全部港式啊，越嚟越强个化咯。连嗰个 Burwood 有间烧味铺都系强国人开嘅，听讲好邋遢添嗰种。 咁啊，即系我 即系怀念火车站对面嗰啲烧鸭濑粉啦。 系咯，而家冇晒啦，好多港式嗰啲嘢食吓。 冇啦，即系呢个叫做咧，其实咧 ，Burwood 咧，你睇翻一年嘅澳洲嘅统计数据啦，咁就住咗12000人嘅，咁就喺强国出世嘅咧，就有26.5% 啦，跟住之后至系印度、韩国同埋。系啦，咁之后喺屋企讲最多嘅语言咧，就系、是、国语啦，跟住之后先至系广东话，跟住之后就韩文啦。咁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上个，即系呢个佢呢度就系讲上个月四日啦。咁就其实都好耐之前噶啦。咁就即系有个。即系无啦，有一个五，即系讲紧系一个白人阿叔啦，咁就即系无啦啦行去佢度。呢个其实中午时分嚟嘅，都唔系讲紧夜晚啊，或者入咗黑咁样嘅，系啦。咁就行过去佢度啦，咁就即系叫佢就即系 go back， 即系 get out of my country 啊，点点点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其实佢根据咧呢、這个佢就同Burwood 警方落嘅口供咧，就系喺呢个叫做55至65岁嘅鬼佬啦，高瘦型啦，咁就即系无啦啦就见到佢系啦，即系无啦行过去揼佢一身。咁其实咧就附近咧有一个叫做亦都系睇嚟系呢个，亦我谂佢都系强国人嚟嘅，强国人嘅师奶咧就喺架车度车住两个靓妹。见到咁就开枪喝止佢啦，咁跟住之后咧，嗰个癫佬咧就系揼埋佢嘅车咯，系啦，咁就即系呢单嘢，你话喺香港咁就有咩？即系我问香港嘅朋友呢单嘢有咩意见咁样啦，咁就即系话吓澳洲啦，系咁噶啦，呢班咁嘅香港人咪太招摇啊！唉，啲咁嘅澳洲佬啊，即系澳洲啊出名多威 trash 噶啦，佢无啦啦打镬你咁啊，唔出奇啫，系咯，咁就。即系系啦，冇香港啲 friend 系咁谂啦。其实你点睇呢间嘢？即系其实即系会唔会你觉得系而家强国人喺澳洲嘅恶行令到呢啲嘢出现咧，定系点样咧？你哋可唔可以分享？ 喂，我惊佢揼我哋啫。 咁啊，揼我系啊，即系点啊？你讲喂 ，Hello， 咦，冇声，其他人点解？ 其他人点解冇声嘅？ 唔系，好啊，咁啊，喂，其实你嗱呢单嘢，我即系有讲少少啦，即系其实我 觉得其实即系前嗰几年咧，或者我啱啱嚟嘅，到前咗几年都唔系嗰个，即系都唔系好严重嘅。但系呢一两年可能真系有关啊，我唔知有冇关咧，就可能即系太多嗰啲强国人涌嚟之后咧，就嗰个呢啲咁嘅嘢就多咗，即系呢啲所谓俾啲即系啲种族歧视嘅嘢啊，咁呢一个反弹嚟，你哋觉得点啊？ 同埋好似早前先喺Hurstville 有单类似嘅嘢发生过啦，有一个学生就俾另一个即系中东裔嘅学生打咯喺街度。 唔系阿猫姐，你系咪讲头先？ 唔系我话，我就话咯，惊俾人揼咯，啲人识噶嘛，啲鬼佬咪见到揼得咁兴奋，以为我哋都系嗰啲同胞，咪揼我哋咯。 咁我谂几个原因啦，即系其实 Hersh，即系头先啊猫姐啊猫住啊神秘嘉宾啊都讲过话，呢、這个叫做 Burwood 喺呢10年间啦，转变得好多啦，即系一来就系冇晒嗰啲港式嘢啦，二来就系真系成条街咧系完全变咗强国咁样啊！即系你本地人睇你本地嘅，譬如话土生土长喺湖州嘅人咁点睇咧？即系原本系一条咁嘅 shopping 大道咁，Burwood 都有 Westfield 嘅，但系你 Westfield 另外一边原本就系啲 high street shopping 咁嘅嘢啊嘛，咁你突然之间变到咁样，真系情何以堪嘅，系咪先？ 唔係嗰個改變，我覺得係咧，即係係嗰啲即係嗰啲強國人咧，係比較集中嗰啲區，有幾區嘅。即係我以前咧就唔係咁明顯嘅，即係以前就比即係話即係啲亞洲人咧先住得散啲嘅。但係好明顯而家係咧，即係啲回教國家同埋呢個強國人咧就好中意集即係聚居咗一區嘅。Burwood 咧就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咁如果喺 Burwood 嚟講咧，咁喺兩條街度咧，你見到中國人或者亞洲人面孔係多過見到鬼佬嘅。咁我覺得係個別嚟嘅，如果呢即係呢個鬼佬去揼佢，可能係佢可能呢條友又飲醉酒喺梳梳地啊，即係照計你揼咧就唔會喺啲唐人區度做嘅，照計就係嘛。 我其实我都好赞成，即系简洛夫咁嘅讲法，即系咁都睇到有啲朋友就话啊，澳洲好唔安全啊，点点点，其实都即系你话光天化日有条友咁无啦袭击，即系都系一系饮醉酒，一系就吸咗毒。如果唔系喺澳洲系绝少出现啲咁嘅嘢，即系有嘅有阵时，譬如你话 City 有啲露宿者喺度无啦喺度发癫咁喺度屌人咁，呢啲真系好个别事件啫。同埋老 呢啲 实讲。 经常有啊，呢啲 咪就系咯，你同埋 狮子经常有。 老实讲，你 Burwood 喺 Sydney 嚟讲，已经系算系比较好啲嘅区噶咯。即系你去 Hurstville 附近，你去 Lakemba，你去 Kempsey 啊，你去即系西南啲嘅区，呢啲嘢差唔多系成日发生噶啦，系咪先？即系佢系咯，你即系我觉得系个别事件咯，系咯。 咁今次就因为即系对上一次 Hershey 嗰次，同埋今次 Burwood 都系因为即系喐手啦，即系有人受伤啦。咁但系其实嚟讲，以往嚟讲咧，即系话喺啲公众场合啊，或者公共嘅车辆上边咧，闹嘅都唔系第一次噶咯，即系净系出口闹，即系闹你，即系对啲亚裔人士啊，即系有即系好不礼貌嘅言语咁啊，经常有出现啦。但系因为今次系出手啊，有人受伤，咁所以啊，即系更加高调些少啦。报道嗰上喺报道上就。 咁其实你话即系唔单止系亚裔啦，即系之前系你我咁讲，你话即系有色人种喺火车其实都成日俾人闹啦，黐线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喂，但系咧，其实咧，我想讲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又系呢个叫做即系唔知系唔系啲人系唔够胆举报呢啲嘢咧，嗰、那个 victim 咧就话。即系其实 SBS Mandarin 咧，就系其实有 con，即系佢透过今日悉尼就有去想联络个受害人，咁就即系睇下有咩帮到佢啊，做访问咁样啦。但系佢就话 Lena does not want to be interviewed by other media 咁样，系啊，咁即系你觉唔觉得会系呢啲受害者唔够胆出声，或者之后惊俾人报复而助长呢啲嘢咧？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呢个叫做亚裔人，甚至系中国人比较怕事、怕生事，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去咁样。其实你觉唔觉得？其实即系而家系咁多记者帮你揭露呢件事，但系你又咁缩咗，其实你帮唔到成个社会噶，系咯。 咁咪可能佢觉得佢系强国文化咁咯，啲人习惯咗，即系你告都冇用，佢哋觉得成日都系咁。你问啲强国人，好多都系觉得告都冇用噶啦，咁样咯。 屌咪好似即系，其实我唔知你有冇听啊？王达笑死朕咯，咁即系今个礼拜佢就讲话点解啲人要自杀呢？就系、是、你屈迷咁样，即系 OK，你无啦陀，你同我讲话边个点样点样点样，或者头先有条友点样点样对你，咁你同我讲咗，咁你想我，跟住之后我就话，哎，我哋一齐打镬佢，跟住话，哎，冇，算冇件事，咁你一鸠羊嘅，你帮唔捻到个社会嘅，系咪先？即 系 系。 啊， 忙鸠咯，真系咁。你其实你自己都有责任啦，唉，不 你 知 不 所。 系咁噶啦，你冇计，你越嚟越多强国人就越嚟越多就呢啲咁嘅事要发生，跟住又冇人理啊。其实都危险嘅，你谂下，如果你太多呢啲人，即系你喺街度有咩意外，佢唔理你，咪死。 大佬呢啲有啲黐线噶嘛？你见到 Asian 就大，即系佢大包抄，其实我哋都濑嘢嘅。 系啊，同埋嗰啲，你谂下，如果强国人见到啲事发生啲咁嘅态度，你有事都冇人救你嘅， 你 点 读中 讲？ 你读中学应该有读过呢个一件小事啦，系咪？即系一鲁迅嘅一件小事啊！即系鲁迅一件小事嗰度咧，就系讲过即系阿鲁迅平，即系以前咧民国嗰阵咧冇车噶嘛，基本上系你坐黄包车、人力车出入噶嘛。有个即系总之系有个车夫咧就扑街，咁唔知系病啊，定系太肚饿，定系点啦？跟住之后咧系冇人理佢嘅咯，系即系呢个叫做。阿鲁迅先走去扶起佢，问佢有冇事咁咯。咁即系喺百鸠几年前已经屌中国人有几捻冷漠，几捻扑街噶 咁而家中国边都系啊！而家你话鲁迅去扶起啫，而家扶起个仲大镬，随时俾人屈一啲镬，系咪？ 咁就即系呢，即系我就觉得陆续有嚟嘅呢啲嘢，系啦。咁就好搞笑咯，即系 SBS 咧嗰度咧就讲话呢个叫你，譬如 OK 你。遇到呢啲叫做种族袭击啊，咁你有啲咩可以做咁样呢？系啦，咁就佢讲咗几点嘅，我觉得喺呢度可以值得我哋去讲，不过好卡咯，我觉得系。OK，咁你第一点呢，就系 speaking up in a way that isn't inflammatory to the abuser。咁就佢话 rather than shout at them that they are racist, instead just quietly ask them why would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at？屌人哋屌紧你老母，人哋走去你真系出拳，你走去同佢讲耶稣，你系咪黐线嘅？系咪左交 to the max 啊？真 左交上身嗰啲， 系咯，因为通常呢啲环境之下，其实佢已经系唔讲道理， 走啦大佬， 佢系讲道理嘅就唔会打你啦，已经。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 sitting next to the person being abused or helping them to move them from an attack，whether you moving them from another carriage or speaking them to distract them。They'll feel less vulnerable knowing that they've got something to their side。梗系唔系 sitting next to the person 啦，佢真系揼你 sitting next to the person，梗系掩护佢走啦。如果你有勇气嘅话，唉。咁第三个咧就系 exchanging contact details with another witnesses present，which will help assist police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s。咁啊，应该嘅，即系做证人就成嗰啲咁嘅嘢。跟住之后， 做好市民啦 吓。系啦，第四个就系用电话就拍低嗰啲咁嘅发生咩啦，and giving the footage to police 有保留咯，屌你唔好似佢 ISIS life leak 咁啦，大佬斩头咁，即系你保障咗自己安全先啦，系咯，即系譬如条友喺度发癫咁，即系三国无双咁，你仲喺度拍嘢，即系有啲似地铁着火，跟住你仲喺度影嘢咁样咯。 我呢单嘢都好，我觉得好几怪吓。如果你开会嗰个时间又唔系半夜三更，仲有好多人喺度噶， 晏昼 俾个人走，点解俾走？走甩嘅咧？点解会走到？即系应该都冇人去阻止或者成嘅，点解可以走得到啫？佢一个人嚟啫嘛。 同埋阿简诺夫，你知咧，而家好多时咧，尤其是 Burwood 呢啲人流多，同埋其实你知 Burwood 夜晚都杂噶嘛，有天眼噶嘛，系咪先？你就算你 City 都布满天眼嘅 ，Chatswood 嗰啲全部都系天眼嚟，系咯？即系点解冇人？即系一来就系警察冇再去追查呢件事咧？即系我谂系。即系点解不了了之咧？即系好奇怪，我都 因为政府咪想低调啲咯，即系唔想去大肆渲染我哋有即系种族歧视呢样嘢咁样咯， 左交政府咯， 系啦，冇错啦，即系冇事冇事冇事咁样啦， 唔系同强国冇分别嘅咯，你咁样 即系第五点咧，就系咩 ？Ask yourself why people are behaving this way and educating yourself。你黐线嘅，我啲 ask 点嘥气嘅，真系，即系咪即系你反思埋啲咁嘅嘢，你不如真系答翻佢算。 系咯，你叫同 Isis 讲啊？点解？点解要斩人嘅头啊？你同 Isis 讲？ 你黐线！ 系啊 系啊，仲有冇嘢讲啊？呢单嘢？ 冇啊，冇乜好值得讲，都觉得 系咯。咁啊 ，OK 嚟啦。即系咧，其实咧，呢个就系我哋无啦啦咧，喺我哋自己个 group 度咧，就即系讲啊，即系其实事完就系 Pauline Hanson 咧讲啲咩咧 ？Pauline Hanson 就讲话呢个叫做即系，基本上就话即系冇钱唔好生仔。咁啊，猫姐咧就好鬼嬲，系啦，咁就即系同我哋。同我哋反台咁就係阿貓姐，你可唔可以講下究竟發生啲咩事？ 咩發生咩事？ 係啊， 阿 Pauline Hanson 話要 cut 嗰個 baby bonus， cut 嗰個咩有產假嘛？ 有薪產假係啦， 有薪產假係啦。佢話點解原因呢？因為佢話佢以前咧，佢自己開檔咧，都帶埋啲仔女翻學，唔係帶埋啲仔女開工，所以咧啲人應該有嘅。但我觉得黐线嘅你唔系个个人都好似佢咁样当生意噶嘛，佢咪有病噶真系。 唔系，首先你有冇睇过详细嗰个新闻咧？因为而家新闻好多时候断章取义嘅，咁佢唔系话扣晒，即系冇晒。佢意思系话咧系减少要有薪嘅产假，即系可能佢即系意思系话咧，你唔攞，即系因为而家嗰个呢度我即系、就是、我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同我冇乜关系啊，我咁就系、是。就是我覺得即係話我所知其實如果攞呢個有薪產假都幾多，即係比較係即係全世界嚟講咧係好算係多嘅啊。阿媽姐知唔知可以大幾即係可以攞幾多？ 但係我哋唔算多咯喎，如果你相比有啲歐洲國家比澳洲仲多。 係你唔好攞嗰啲歐洲嗰啲北歐嗰啲國家嚟比啊！即係你如果你用翻呢個社會用翻嚟， 唔係就算你西歐都多過我哋㗎。 咁點解你唔搬去歐洲比歐洲 tax rate 咧？做左教 唔系你讲几多个礼拜先？几多个礼拜先？如果可以攞 人哋系人哋系超过二十个礼拜嘅，一般都 唔系讲人哋啊，讲紧澳洲啊。 澳洲而家系18，而家系18个礼拜，但系你要谂下系 taxable 嘅，佢唔系 on taxable， 即系其实你得一半嘅啫。 咁你真系做唔到嘢啊嘛，大佬。 要 tax 过你唔系免费噶，大佬先生。同埋咧，而家已经改咗减咗好多，因为旧年开始咧冇得 double dipping。以前旧年就可以未改例之前，你就可以公司又俾，跟住政府又俾两个噶嘛。咁而家你只可以拣一个，你一系就拣政府 centerlink 俾你嗰个 payment， 一系咧你就攞公司个 payment 咯，有两个俾你拣嘅。 咁通常都系公司嗰个会高啲噶啦。 系啦，咁咧就 up to 咧就梗系唔系俾全薪你噶啦，咁就 up to 呢个$622 $0.10 per week 咁样嘅，咁就 up to 18个 week 就 up to $11,197。喂，大佬，我真系唔觉得过分喎，攞你万零蚊系咯，同埋要俾税嘅，唔系免税嘅。 嗱，我就谂一个问题啊，即系如果譬如即系我觉得系OK 嘅，即系如果有个即系有个个产假，但系如果你话。你当系一种福利嚟讲咧，就有个问题，我觉得。 唔系， 点解要生仔系个福利嚟嘅咧？即系你自己生仔嚟啫嘛。我即系话你嗰啲钱系边度俾嘅？啲钱系纳税人俾噶嘛？其实系。 喂，但系不嬲你 个原则嘅问题啊嘛。 咁你即系咁样讲，你不如学大陆咁啦。咁生完仔啲人，你知唔知大陆本身就系话有13个礼拜是有薪产假嘅？但系其实好多我以前做厂嗰啲咧，好多佢生完一两个礼拜就会翻去噶啦，佢哋都唔攞啲假噶，因为惊冇咗份工嘛。 喂，咁梗 系，即系你系学大陆咁样，即系大陆咁。但系你谂下，点解大陆佢做到咧？以前我厂嗰啲咧，佢喺个公司入边有幼儿园噶，即系你可以放入去，好平，一日几廿蚊噶咋。即系你澳洲你啲公司会唔会有啲咁嘅嘢提供咧？即系你要谂下，而家 child care 有几贵啊，同埋你要谂下，唔系人人都可以搵屋企人帮手凑噶嘛。呢度又唔会请彬彬噶嘛。 咁呢个系一个呢一个系托儿服务嘅问题啊嘛。你唔可以因为有托兒服務嘅問題咧，就將嗰、那個即我意思話佢我唔係針對話要取消曬所有嘅產假，我即係話咧，即係有薪產假度咧，其實應該係唔應該俾咁多有薪產假，而係盡量咧係用一啲其他嘅。 即係如果佢個配套做得好咧，我覺得唔係問題。 喎，即係譬如你好似日本咁樣，你可以個麥上面做嘢，下面有托兒嘅，咁冇問題啊。但係而家你啲托兒知唔知一日幾多錢先啦、啊？你知唔知？好貴喎、啊，而家加曬價喎、啊。 咁呢個係托兒嘅服務嘅問題咯。 咁係部成套，你個成套計劃，你唔可以淨係睇 cut 呢個 benefit， 你即係你要全個社會，即係我同意有啲人會 argue 就係話你要睇，唔係淨係 cut 咪 cut 呢樣嘢嘅問題，係你嗰個 community 係啱唔 afford 到去 cut 呢樣嘢咧。即係好啊，你俾你 cut 啊，咁咪我係如果我譬如有細路嘅，我不如唔好翻工啦。你黐線擺落 child care 一歲以下嗰啲，而家都成百幾200蚊一日，咁我做乜翻工啊？ 咁咪就唔好翻咯， 系 啊，咁咪就唔好翻咯。 咁做咩要生仔啊？生嚟做乜咧？ 唔系我意思系话你生仔系你自己嘅事嚟噶嘛？你冇嚟讲呢样嘢，即系摆咗社会嘅责任度噶嘛？你可以话诶、哎，我要生仔啊，所以我一定要攞我要放年假噶，啊，起码有半年要有薪噶，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噶。 即系， 但系你要，但系我觉得佢一样嘢其实做得唔好嘅，即系个政府你就唔应该全部放晒喺个公司嗰度嘅，即系佢以前就唔系喺 Centrelink 嗰度做噶嘛，后屘佢咧政府想缩骨咧缩皮咧就放落话公司俾嗰啲钱咯，即系我觉得咁样就唔系咁好嘅，系啦。 咁但系而家唔系公司俾啊嘛，系嘛？而家系公司系， 你可以拣公司俾或者你可以拣系政府俾嘛。 所以佢咪即系你意思系话政府又想推咗俾公司，公司咧又啊，如果你推咗俾公司有个问题噶嘛，咁公司即系、那个你呢个系一个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如果你调你其实相对嘅啫，即系如果你将呢个产即系呢个产有薪产假系咁要公司负孭晒嘅话咧，好简单啫嘛，我请人嘅时候我请男人唔请女人咯。 系啊， 系咪我又唔可以歧视你话唔俾你放，但系我暗地里我咪如果两个差唔多，如果即系我有两个我请人嘅，咁啊大佬，如果你系嗰个廿零岁啊，又啱啱结咗婚，又可能有生仔嘅，我唔请你啦，系嘛？即系佢唔会讲得出口，但系即系你到头来咪一样噶嘛？ 因为 咪男人嘅做 啊。其实简洛夫讲嘅嘢系啱嘅，即系你凭你个 candidate 嘅 demographic 咧，已经可以推断到啦。即系虽然澳洲咧就唔同香港，澳洲譬如问。啊，点啊？有冇谂住生仔呢样嘢咧？系犯法嘅，兼你会俾人告到甩苦。但系你请人，咁你请条友翻嚟，你无啦啦你 project 中间你话要生仔，咁我点啊？系咪先？你一来就系我又要揾 replacement， 二来就系我又要俾你个笔，三来就系你生完仔 ，OK， 同我讲话 fuck you， 我唔捞啦。咁我卒之点啊？系咪先？我好多变数啊，系咪啊？ 唔系，仲有一样， 我觉得呢个政府。即系佢咁样推落公司，其实我都唔赞成嘅。即系你如果你话系一种你想即系当系帮补家庭嘅一种福利嘅，咁你唔应该推落个公司度啊嘛。我觉得即系佢其实之前嗰几年嗰个政府真系好不知所谓搞呢样嘢，即系推落个公司度。 唔系咁点解政府要俾钱你生仔先？ 唔系俾钱生仔，佢系即系补贴啲人。即系点讲啊？佢工即系你暂时你嘅工作能力就少咗嘛？咁你凑仔你都冇咁多时间， 都系福利嚟噶，都系一个福利。 咪就系咯，咁佢推落公司度，其实政府系啱噶，即系你呢啲嘢冇必要政府嚟承担你嘅生仔咁样噶，即系你决定做唔做嘢系你嘅自由，政府系冇必要咁样噶，即系你有嘢做咪叫公司咯，冇嘢做咪 that's your own problem， seriously， 系咯。 但系问题系你要睇翻澳洲嘅社会，唔系话你乜都嘢成本咁贵，系咪先？如果你话好似香港咁嘅 no problem， 你咪请彬彬咯，系咪先？好简单啫嘛。咁唔系话赖我，系个政府要全盘计划嘅，佢唔可以净系话 cut 就 cut 呢样 cut 嗰样嘅吓。你要谂翻个后果，即系变咗个个都攞福利唔翻工嘅。 唔系冇生， 唔系啊！你调转啊，啲人系会变咗唔做嘢，走去攞福利啊！如果你 所以更加所以因为咁，所以就唔应该俾咁多有薪产假咯。 系啦， 即系如果你就因为你就 get 啲人因为要攞福利唔著嗱，如果譬如你生完之后，你有即系当你极端啊，极端啲，譬如我一年系可以喺屋企就俾一年人工你咁样，喂咁个个都可以去，即系个个都唔会考虑咁多啦，即系唔会考虑自己嗰个能力啦，从来生仔都系自己嘅事嚟噶啦，即系屋企你养唔养得掂，你先去生噶啦，你唔可以话。你有钱就人哋有钱生一斗就得，你又冇钱就要讲公平生一斗啊？呢个冇可能噶嘛，系咪先？ 咪就系咯， 讲到好似有啲回教嗰啲咁啊？ 唔係回購，任何人都會咁嘅，任何人都會有咁嘅諗法嘅，即係唔好講係咪回購呢樣嘢先。即係你生之前你有冇諗過一來就係你之後點樣，即係你生完之後嗰年點樣啦，你平唔平衡到咁樣啦，即係如果唔係你可以無止境咁生過，大完一個，大完第二個，大完第三個，咁但係公司就炒，又唔可以炒你喎，真係吹漲嘅喎，係咪先？ 有一樣掛念像是什麼呢？即是這樣，譬如我講，即是在公司，即是如果你譬如你要去生仔，其實他要留一個位置，他不可以因為生了時就是redundant了你的嘛，即是那裡被人redundant了，如果有一個情況的話，有個staff，有個女人生了生仔，剛剛公司又要裁員。哇！佢就發達啦，因為佢係一定唔會喐到佢，就算可能佢平時嘅 performance 唔好成咁，可能喐佢嘅，但因為佢生仔，就結果咧就因為佢生仔就俾咗攞免死金牌，就俾咗喐要喐其他人啦，其他嗰啲人啦。咁佢如果佢係咁樣係即係對其他嘅公司嗰啲即係喺入面嗰啲人係唔公平嘅，同埋有啲譬如一公司即係理論上你話即係話佢產假時可以請翻啲 temp staff 嚟代替，但係有啲工唔可以請 temp staff 噶嘛，你要 train 噶嘛。你唔可以话求其搵个人翻嚟做得到噶嘛？咁结果咧就系其他人帮佢做埋佢嗰份嘢。 你咁讲，咁即系生仔就唔应该做嘢噶咯？咁讲其实应该即系咁，你生完， 我觉得应该 唔系，跟住就 唔系踢咗佢，唔系踢咗佢，即系你自己有即系有规划，你系点样？譬如你话哦，你可以 quit 两年 ，quit 三年去凑个仔，然后先去再做嘢。你唔可以即系话将因为你要又要做嘢又要生仔，即系又生又要做嘢呢样嘢咯。咁你可以将呢样嘢话哦。咁我要有權利嚟嘅咁樣，咁但係你權利 OK， 咁但係你冇理由由其他人去分擔咯，由其他納税人或者其他人去分擔你嗰樣嘢噶嘛，咁、那個 喂，但 係 呢樣嘢我個法就覺得嗱，佢哋一個生仔呢樣嘢咧，喺嗰度叫做 family planning 啊嘛，一個家庭嘅一個計劃嚟噶嘛，咁佢計劃嚟講，佢當然係即係社會上而家俾到咩嘅個環境啦，譬如話如果可以我可以生個仔，而係而家嘅法例係要公司要俾。公假期我，咁呢咪喺个 planning 里边咯，咁我咪会喺一路翻工一路生仔咯。我系睇个社会嘅资源对我呢个家庭， 我系话政府嘅 资助，冇错啦，冇错。咁变咗嚟讲，因为你我唔系话因为我要生仔去做翻工，而系因为而家个社会系令到我可以一路做工一路生仔嘅。咁于是我个 family planning 就系我又翻工，我又生仔咯。如果你话最当然话将来话，如果翻工系冇假期嘅，一大套就炒，或者大套系冇补助嘅，咁个 family planning 又唔同咗啦嘛。咁咪同嗰個社會嗰個法例嗰個結構唔同咗咯。好似你話，其實呢個就其實都係一個社會去負責個責任，只不過話我的責任係分俾所有你話由新生丁負責，咁啊新生丁就即係全國人民去所有納税人去負責呢個責任。你話我哋唔係，我哋唔應該普通人，我哋唔應該去贊助，咁應該等翻俾公司。咁公司其實都係將個責任交俾噶，即係由一班又有好多人交俾少啲人嘅啫嘛，交俾少一啲嘅人去。即係個責任啫嘛，咁即係話，如果你講其實嚟講，究竟我哋講緊究竟一個生育呢個責任係咪屬於一個只係屬於一個家庭責任啦？如果你去推廣啲，可以話其實唔係家庭責任，係一個社會責任嚟嘅，因為我哋社會係由家庭組成，家庭組成又由人口組成。咁如果我哋對人口唔會有一個正常，或者唔會對人口係唔有一個責任嘅話咧，講咧，即係等於生育，我對細生係個社會係唔需要責任嚟講咧，咁。又唔同講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認為一個生育去組成家庭，家庭再組成個社會，社會組成個國家嚟講咧，咁呢個就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咯。 所以呢個係個觀念嘅問題，同埋個社會政策嘅問題，係 一個政策。即係我覺得係個比重咯，即係話你話生仔係邊一個責任嘅比重最大咧？咁係我覺得係父母責任最大啊嘛。即係呢個去到社會個責任咧係有喺度，但係咧。就唔一定主要嗰站喺父母先噶嘛，你父母系谂一掂你自己先生噶嘛，你唔可以话即系如果你太过即系我觉得系话太过多呢个福利或者成嘅时候咧，即系啲人唔会考虑个将来或者唔会考虑自己嘅 能力。而家咪等于考虑咯，我考虑到而家个社会福利系好支持、好鼓励同埋好协助我生仔嘅，咁我 friend 明明就系一路做工生仔咯。咁譬如你政府改咗例话，我哋冇啲福利嘅时候，咁我 friend 明就可能话而家唔生仔，就喺迟啲生仔咯。咁我 set 嗰个 set 佢哋嗰个家庭计划，其实冇错噶嘛，佢系用自己嘅资源、自己嘅能力，加埋个社会俾佢补助嘅资源去做呢个计划噶嘛。 嗱，呢样嘢，sorry， 呢样嘢就即系个 argument， 即系等于话，如果一个太好嘅福利国家，系咪会养懒人呢个 argument 咧？一样嘅啫，吓、啊，即系你睇下你个觉得，如果太好福利嘅时候会养懒人，或者唔系太好福利嘅时候，就啲人会勤力啲咧咁样。咁即系我意思系话，即系将嗰个责任咧，系即系而家喺澳洲社会咧，我觉得有，即系啲人有好多，即系有好多，即系我唔敢话好多，即系不过咧，其实好多嗰啲白鬼咧都系咁样嘅，即系系生咗好多出嚟，但系佢其实好穷，自己养唔掂嘅，但系又生咗好多出嚟，因为。 系啦，所以其实我有一个论点就觉得咧，福利社会主义即系福利国家嚟讲咧，系适合一啲比较系即系教育成熟啊，或者思想比较成熟一啲嘅国民咯。 哇，同埋你睇下你个当时嗰、那个即系嗰个国家嗰个经济或者成系咪好富裕可以负担得起咯？但系而家我觉得澳洲嚟讲佢。即系个经济其实都唔系，即系可能下系都系下滑紧添，可能。 咪同埋佢都 cut 咗好多啦。以前咧就系你生一生就有5000蚊噶嘛，5000蚊再政府仲有牛奶金噶嘛。其实而家已经都斩咗好多啦。即系佢又嗱又冇得俾你 double dip 啦，又减咗 baby bonus 啦，所以其实一路都缩紧噶啦。我觉得个政府系。 我谂佢将佢将嗰啲资源，即系将嗰啲。嗰啲即係 cut 咗呢啲有生產嘅資源， 但係問題係 放翻喺啲其他嗰啲，譬如你話係 我唔明個 幼兒照顧嗰啲就好過咯。 唔係啊，佢而家 cut 乜都 cut 喎，跟住幼兒嗰度咧，佢就搞到佢而家好貴啲成本，因為我 check 過咧，基本上你 child care 有幾種噶嘛，有 family care、有 day care、有 long day care 咁啦。咁咧 basic 嗰啲 child 即係一間 child care 啲診嗰啲即係嗰啲託兒所咧，由舊年開始佢改咗例咧，3歲以下嗰啲咧都要一個 carer 只可以對4個，咁變咗咪增加咗啲成本，而家其實好貴咯，搞到即係搞到好多人本來都可能諗住放 child care， 可能都要改變主意啊，即係可能會諗住唔做嘢啊，或者點啊，即係咁你其實增加咗嗰個社會嘅成本咯。我覺得個政府真係唔係即係要全盤去再盤算個計劃。唔系话净系睇单一个行 业，唔系我一样我又唔明白喎。佢其他行业咧系咁放咗4、5、7喎。咁你幼儿咧佢咪，我觉得就即系应该系减少其他行业嗰啲4、5、7嘅配额，就俾多啲有托儿嗰啲幼儿嗰啲嘅4、5、7嗰啲外劳入嚟。 唔系啊，而家唔系啊，你知唔知好多托儿所咧请 trainee 噶，佢哋就好，所以佢哋好好赚嘅。好多请咧，因为你如果你要读 certificate three 咧，系冇人工帮你打工噶，请好多呢啲噶。 我知啊，我知。佢因为读 TAFE 嗰啲咧，佢好似唔知有成好多成百几个礼拜系嗰啲叫做咩实习嘅，系冇钱嘅，然后先可以毕业嘅。 啲人其实啲钱根本就唔系代啲工人到，全部代晒喺嗰啲开幼儿所啲老板度。系啊， 咁其实政府应该自己即系可能你唔应该系俾一啲私人去咁样搞法咯。你嗰啲除咗俾咗牟利啊，嗰啲你应该政府就将嗰啲资源，即系话 cut 咗你嗰啲大生产假嗰啲资源嗰啲钱，你政府自己搞一个系非牟利嘅，就搵啲如果你话唔够人嘅就搵4、5、7啦咁样。但系即系呢样嘢，反为我就赞成，即系如果即系你托儿嗰啲可以搵4、5、7，我赞成。你其他行业我就唔该赞。因为吓， 喂，但系4、5、7佢唔识讲英文，咁点搞啊？对呢个细路， 喂，你嘅出世使乜讲英文啊？大佬， 唔系噶，啲 child 唔系噶，嗰啲3、4歲噶啦，识玩噶，又识讲嘢噶，同你。 我而家觉得唔系嗰啲，我觉得系话即系最紧要就系话，即系你出世即系话你半岁后嗰啲咧，可以出翻嚟做嘢啊嘛，想。即係你想個媽媽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係半歲一歲嗰啲緊要咯，兩即係即係佢1、2、3歲嘅時候咧，咁你可能佢可以或者即係已經係大個咗，容易湊啲啊嘛，即係最困身就係嗰時。 應該揾多啲非牟利贊助，多啲非譬如教會嗰啲，佢哋開咧平好多噶，即係普通你牟利嗰啲好貴噶嘛。 係啊， 係啊， 唔係咁其實帶到最後嗰個就係話基本上係嗰個托兒父母唔夠，所以咧。变咗你生仔啲又要即系又你又要去生仔之余咧，就要系有个 keep 住份工，又要出到粮咯。因为你唔可能系冇咗份工，又要养个仔咁。而家好多人系两个要做嘢啊嘛。即系变咗你，如果你话大家 cut 晒啲人会觉得，喂，我变咗我要凑仔凑细凑几年仔 咧。同埋而家楼价又贵，租又贵咧，咁你生仔你都冇可能住个 one bedroom 啦，系嘛？可能你都要谂下 upgrade 啊，租间大啲啊，或者买间好啲嘅屋啦。而家啲楼价咁贵咧，其实都有影响噶，我觉得。 所以咧，即系讲到最尾， 系啊， 都系穷人冇资格， 都系嗰啲问题，都系穷嘅问题。 穷人生仔正扑街，好心好心喺捻去住屋。 即系我 不过呢个系趋势嚟噶啦，趋势系越生越，其实应该系生少嘅系呢个趋势嚟噶啦， 同埋越 嚟，因为个成本太贵啊，越嚟越贵，所以其实你吓咁你越嚟越贵嘅时候，你政府你唔可能话继续津贴落去。啲人去猛咁生，因為其實你好多你睇日本啊、歐洲啲國家都係越生越少噶啦，即係個成本，即係生呢個養個仔嘅成本越大啊嘛，唔同以前啊嘛，以前生一竇出嚟喺街玩咁樣，生十個八個噶嘛。 唔係咁講啦，即係而家其實我想用一個好左膠角度去，即係呢個去 conclude 呢樣嘢咧。而家咧，譬如咧女性去生仔個機會成本好多，咁大佬你知而家啲阿姐喺職場上邊。有人搏噶啦，你好多 key 嘢都系阿姐做，咁阿姐走咗，咁阿姐都有想继续上噶嘛，即系又想有细路，又想继续上。咁如果即系我离开咗一段时间，会影响到我继续上嘅话，咁我生嚟把捻系咪先？ 唔系，咁我觉得有呢样嘢系咪？喂，即系始终一个先天性嘅嘢啦，鱼与熊掌嚟噶啦。你系冇得拣噶啦，即系千百年来都系咁噶啦，都系男主外女主内噶啦。你要突然间，即系你要翻天覆地咁改咗佢，得你有钱先得咯。而家要 咪就系咯，所以穷人生仔咧要死全家，要落地狱。 同埋我觉得政府要做一样嘢，好似英国咁嘅，即系佢喺英国咧，你生到第三个咧，佢会减福利噶，即系你唔可以无限生无限俾噶嘛，大佬。 我觉得唔系减福利，我应该倒扣福利俾翻政府。 无限生无限俾咁啊离谱啲，我觉得 系啊， 即系好似 negative gearing 咁，无限买无限俾，我觉得真 系 好离谱。 所以你见到好多嗰啲即系无啦啦三段婚姻生17个细路，好多喺英国出现咁样。 咪而家嗰啲未减晒福利咯，叫晒救命啦，嗰啲而家咪 正啊！男即系女做鸡，男做鸭，你把卵屌真系。 唔系屌都咪都系一句讲晒嘅，总之系即系生仔都系你一定系最大责任就系你自己父母噶啦，你唔可以赖个社会，唔可以赖乜赖物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社会唔容许嘅时候，冇计噶，系咪啊？ 你个人条件、社会条件，即系你搞唔掂，咁咪唔好做咯，即系。即系制造过程系好玩，但系唔好出资系 backfire 自己啊！咁啊，呢节嚟到呢度啦，系咯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OK， 翻嚟第二节，咁就我哋其实呢个节目咧，我哋成日讲啊 Pauline Hanson 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 summarize 下佢哋有咩动态啊咁样嘅。咁佢今个礼拜就非常之活跃啦，即系一来就系佢，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即系政府谂住就即系叫做 cut 呢个叫做叫 penalty rate， 佢今个礼拜就即系发表咗佢有咩有咩高见啦。咁佢嘅高见咧就系支持呢个叫做政府嘅做法嘅，因为佢觉得咁样就可以即系振兴一啲叫本地经济嘅，因为你譬如一啲叫即系中小企，譬如你礼拜日或者礼拜六开门咧。佢就嗰个叫经营性，佢经营成本冇咁高嘛，系啦，咁就佢个经营成本冇咁高，咁佢系咪可以即系叫开多啲 hours， 请多啲人咁样咧？因为你其实你讲紧你好多时，譬如你 OK， 你雪梨啊，你墨尔本啊，嗰个失业率都系唔系好严重啫。但系譬如你讲紧New South Wales 入啲啦，譬如 Double 嗰啲地方咧，即系其实比较细啲入边嘅地方咧，你嗰啲青年嘅失业率系高达20%嘅，所以就阿 Pauline 亦都赞成即系呢个叫做 cut penalty rate 而去即系。令到成个 business environment 变得好啲咯，但系咧佢呢一样嘢佢就令到政敌啦，即系Labour 嗰边系插佢啦，话佢以前就即系支持 penalty rate， 因为觉得系要补偿翻即系 weekend 要开工嘅人嘅 hardship 咁样，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就系 Pauline 今个礼拜嘅动态啦。咁就喂，琴晚你哋有冇睇电视咧？阿 Pauline 咧上 ABC 咧。上 interview 喎，佢讲咯都颇为多爆炸性嘅言论，有冇睇啊？你哋 我正啊，琴日嗰个我上网睇翻咯。 你上网睇翻，佢讲啲咩？ 佢支持阿肥仔留喺嗰、那个National Party 嘛。 嗯哼，阿肥仔系边个啊？ 肥仔点读嗰啲？咪 Christian 系咪喺度？ 阿肥仔咧，咁咧，咁啊，咁其实我不如讲下，即系其实今个礼拜澳洲政界发生咗件大事啦。咁就即系其实咧 ，Liberal Party 咧，虽然咧而家系呢个叫澳洲第一卵屌阿 Malcolm Turnbull， 即系亦都系我哋嘅首相咧所带领咧，但入边咧都有几条楔子嘅。咁咧呢个其实今即系呢一节咧，我想讲咧呢条楔子之后会发生咩事啦。咁即系第一个咧，第一条楔子咧就系我哋嘅前首相 Tony Abbott 啦。咁呢个一条即系颇为右交嘅人啦。咁我呢个阵间再讲。第二就系 Peter Dutton 啦。咁 Peter Dutton 系我哋而家澳洲嘅移民部长。咁佢就其实佢讲咗几样嘢咧，就令到啲左交啊同埋 Labour 呢啲大发雷霆噶啦。即系一来就系要继续呢个叫做offshore processing 啦，系啦，同埋即系要系即系其实佢就即系叫做都。觉得同美国合作系有得谂嘅，呢个亦都系即系将来首相嘅热门人选啊，系啦。咁第三个咧就系一个叫 George Crichton， 咁就佢就系 National 嗰边喺 Queensland 嗰边出身嘅。咁佢一个叫做好比较即系其实呢度嘅传媒就形容佢为一个比较 outspoken 啦，比较一个叫做即系好活跃，讲嘢好有爆炸性，同埋可以引起话题，即系可以喺呢个叫做政治上面引起话题嘅一个叫做参议员嚟嘅。咁就最近就辞任咗呢个叫做 National Party 嘅党鞭一职啊。咁其实咧，喂，原来咧，你知唔知咧？原来咧，佢呢个 MP 咧，再加埋党鞭咧，一年系搵22万嘅。佢即系要辞咗党鞭咧，一年搵少26000啦，系啦。咁就点解佢系啊？好，即系原来每个月俾2000几蚊你勾揈揈做党鞭嘅，即系你系咪嗰啲个人咧？即系 SM 人一个月袋多2000几蚊。够平 正 喎，系啊，咁 就够平平啦，又选手， 系咁就点解佢辞任党鞭咧？阿 Christensen 就话，即系佢，因为其实阿 Christensen 咧成日喺度屌鸠LNP 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即系你咁太左啦，你咁样唔得啦。而即系其实你党鞭嘅职责咧，即系其实就系要鞭策个党去奉行个党嘅，即系。執行，即係令到個黨可以更加有效地執行佢要所做嘅嘢啊嘛！但係佢就覺得自己即係又唔可以一方面即係屌鳩個黨，一方面就叫人遵守個黨，佢覺得咁好撚精神分裂啊！所以就 quit 咗佢樣嘢咁樣，係啦，咁就正如頭先阿貓姐所講啦，喂，其實仲有冇其他人有睇過 interview 嘅？我哋即係聲音經過處理有冇睇？ 仲有嗰個 interview 有講咧，就係佢贊Pauline Hanson 重申一次點解佢贊成 cut 嗰個 penalty rate。 系咪头先我所讲嗰啲咁嘅嘢？ 你第一次讲过好似系嘛？ 我唔系我头先你去咗屙尿，我谂系你，我谂你听唔到啊！即系我想讲啊，即系阿 Pauline Hanson 点解赞成 penalty rate 咧？就系讲话，即系你可以咁样嚟解决呢个青年失业问题啊，而令到系即系成个经济好啲咯，系咪啊？ 你讲个类似嘅嘢啦，系啊， 系啦，咁就即系阿 Pauline 咧喺呢个叫做 interview 仲讲啲咩咧？佢一来就系觉得澳洲啊需要一个好似普京咁嘅强势领导人去即系带领澳洲，即系 instead of 喺度分裂咁样啦。同埋佢就另外一样嘢就系佢讲咗叫佢就叫阿。Crichton 咧就系要留翻入呢个 L， 要留翻 LNP 度。喂，头先阿简洛夫咧好多嘢讲嘅，即系同埋阿神秘嘉宾讲呢个，即系点解佢会咁谂咧？系啦， 我讲咗先啦。咁其实咧，即系我先前佢未辞啊呢个啊 George 佢未话辞嗰个党鞭之前咧，即系咪佢啱啱讲话党鞭嘅时候，我都觉得话喂，佢有可能即系其实佢同呢个即係佢喺 Queensland 噶嘛，席位係佢以前喺 Queensland。佢嗰陣時咪報紙咪話佢有危機嘅，因為One Nation 喺 Queensland 起得好快，佢個議席都驚不保咁樣。咁我其實我嗰陣時咪講個笑話，如果佢入去 One Nation 咪可以補翻議席咯，一定選得到咁樣啊。咁但係即係我講完之後冇耐咧，就有傳有即係報紙有傳聞話即係佢會可能會嚟之後即係會退黨咪退黨呢件事啊咁樣咁啊跟住啊呢個 Pauline Hanson 就話喂你最好唔好退黨你最好就係留翻喺嗰度啦你咁樣咁其實個原因就因為咧而家呢個Liberal 咧即係個執政 Liberal 咧佢入邊即係係四分五裂好散嘅啲人即係變咗咧佢如果而家去大選嘅話咧佢分分鐘係輸俾呢個 Labour 嘅。咁而呢、這個One Nation 咧喺而家個勢雖然佢升緊啊，上升緊，但係嚟呢個執政嘅道路咧，仲有即係頗長下嘅。要去到如果要去選到One Nation 嘅話，咁但係咧佢One Nation 咧就絕對可以做一個左右大局嘅 第三勢力嘅。咁如果呢、這個這個 George 咧，或者一啲比較保守啲嘅議員係留翻喺呢個 Liberal 入邊咧，而可以下一次大選嘅時候咧，咁有機會係繼續執政噶嘛？咁呢個 One Nation 咧係 prefer 下一次 Liberal 係執政係多過去工黨執政噶嘛？啊！ 冇错，因为佢都系，因为就 Liberal 嚟讲，其实佢原本个宗旨呢个都系一个比较系右派嘅党嚟噶嘛，系今次出咗个阿 Malcolm 出嚟，系先至成个党个形象变晒啫。咁即系话嚟讲 ，One Nation 嚟讲，即系而家如果话而家暂时政党嚟讲，唔好话大家当朋友好，或者当政敌都好，但系如果系走，譬如话系以一个外国或者同埋以一个即系比较右偏右嘅政纲嚟讲，都系 One Nation 同埋 Liberal， 咁所以就唔希望即系呢，就算呢即系 Poly 嚟讲咧，就即系对个国家嚟讲，就唔会话，系敌人就打冧，即系佢会睇到国家整体嘅利益咧。就算 One Nation 未到位 ，One Nation 而家在直升机升得好快，但系假如未到位嘅时候，佢仍然系希望有另外一个右派政府可以主持大局，就唔希望喺呢、這个喺呢个局之中咧，就突然间俾啲。譬如 Labour 或者 Green 嗰啲，即係比較係偏左嗰啲，即係嗰啲政客、嗰啲政黨上到位咯。咁仍然就算即係 One Nation， 即係未可以話可以獨攬大權之前，都仍然係嗰個國家嗰個主權仍然係留喺一個比較偏右嘅政府上面嘅。咁所以 One Nation 今次佢嘅政策嚟講，雖然佢話曾經呢個咁嘅決斷啊，令到有某一啲 One Nation 嘅自己嘅 member 或者佢哋都唔係好滿意。但如果你係睇，因為你嘅如果係唔係淨睇一個黨嘅利益，你睇一黨嘅利益，梗係個個黨衰曬最好咯。但如果一個黨佢係將國家嘅利益係擺喺個黨之上話咧，佢就會考慮到啦。如果我哋唔得嘅時候，仍然希望有一個係對國家有益嘅黨，仍然去繼續執政。係咪咁睇啊？大家 都係嘅。咁啊，即係你知唔知咧？即係但係其實咧喺呢個訪問入邊咧，寶蓮姐咧就喺度猛喺度，即係覺得普京正，因為佢即係可以做到一個強勢領導人，而佢係即係九啊幾 percent approval rating 咁啦，喺蘇聯。但係咧，佢就俾個訪問者咧就質佢話：喂，大佬，普京呢條友佢就可以即係將成架 MX 十七打落嚟，嗰度有38個 Australian 死咗。咁啊 ，Pauline 就话咧，呢条友啊，即系其实咧就即系你冇证据，你冇证据话系咪佢做，咁你都即系你都讲唔透咁样。但系咧，即系其实咧，阿 Pauline 咧就喺但系我想问阿猫姐咧，喺佢喺个访问度咧，阿 Pauline 就质疑同啲边个新人啊顶。即系呢个叫做打飞机啊！即系阿 Pauline 就质疑咧，帮细路仔呢个叫打针嘅有咩成效？这个其实都有人喺度讨论。即系其实呢样嘢，阿 Malcolm Turnbull 今晚挨晚咧发咗声明去屌柒阿 Pauline 嘅，系啊？你点睇呢单嘢？即系讲个政府， 我觉得其实佢讲得啱嘅。其实啲人冇听清楚 Pauline 讲乜。Pauline 话佢冇话反对，亦都冇话赞成。佢话呢个权利应该系由嗰个父母去决定， 啊、 应该系由政府规定佢打唔打针。 都系其实。 系啊，我觉得呢个讲得啱噶，但系你 Malcolm Turnbull 帮药厂嘅，你点会话想放过你啊？系咪先？ 系啦， 梗系要规定你啦，唔系啲药厂点赚钱啫？你帮大公司噶嘛，摆明。 冇错，就系呢个系咯，但系即系但系你讲你即系其实你哋三个都有睇成个访问啦，你觉得呢个叫做？即系呢个访问会对佢嚟紧今个，即系嚟紧三月佢喺Western Australia 嘅选情会点咧？ 新奥克， 你佢哋觉得会点咧？会即系帮唔帮到定点咧？ 好多人 share， 唔好讲笑，连啲左交都 share 我 Facebook 嗰啲左交都 share 呢个嘢。 你啲耶伦左交 friend 有咩讲啊？今次 吓冇啊，就咁 share Pauline 咯，咪 share Pauline 访问咯，因为佢哋系抱嗰个访问嗰人噶嘛，即系其实两边嚟嘅，啲人话访问嗰人系左嘅 ，Pauline 系右噶嘛， 系啊， 嗯， 系啊，咁所以啲左交要 share 咪，其实即系喺度话 Pauline 咯，想，即系 但 系 冇位入噶，其实几好噶，几好入、 啊、 做得几好， 宣传之用咯，只不过系啊，系啊， 系啊。 咁样 嘅。但系啲传媒有啲都乱咁写噶嘛，即系佢虽然访问系咁讲，即系你都知噶啦，澳洲啲左交传媒乱嚟噶嘛。 其实澳洲同美国差唔多啊，同阿 Donald Trump 选之前都差唔多啲情形，但系啲主流传媒咧。又是在那裡斷章取義地說話，即是他不會，即如果你不去詳細看完，看了呢，你可能就是看個標題或者成看一段東西的話呢，你就錯，原來大錯特錯。不過我相信今次呢，那個即是 One Nation 那個在西澳那個回收會挺好的，因為 還有Pauline是很勤力的，你看到呢，即是他選舉之前他周圍去是 Western Australia 嗰度周围去 他做 road show 嘅，系啦，佢真系做 road show。 系啊，你睇下你喺阿 Malcolm Turnbull 会唔会好似佢咁勤力，系咪先 ？Malcolm Turnbull 成日都喺 Sydney 噶啦 ，Bill Shorten 都冇佢咁勤力啦，系咪先？即系冇 Pauline 咁勤。 喂，我又想话过俾你听，我 post 过俾你听啦，系咪啊？即系近期呢个 One Nation 入党嘅人数多咗600倍啊！ 咁犀利。 我咪 post 咗出嚟俾你睇嘅。 佢之前吹雞啊嘛，點解咧？佢喺西澳吹雞啊，吹雞免入 提名票， 免入會費啊，免入會費啊，係啊。 哇！免入會費都，哦， 係啊。喂，新鮮滾熱辣喎呢單嘢。Melbourne 咧有個我唔知中東定亞叉嘅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俾人 attack 喎，即係個 security 嚟嘅。 係咩？ 係啊，啱啱。即系呢个系阿叉嚟嘅，佢 SBS Punjabi 咁样啦，成班友真系揼柒佢，跟住之后就偷埋佢嘅车，兼冚烂咗，系啊，即系兼系偷逃咗。 咁又系咪又系又系又同种族歧视挂钩嘅嗰单嘢又？ 我唔知啊，呢个叫做我谂我阵间 share 出嚟呢个新鲜滚热辣系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翻阿即系 Pauline 嚟紧喺西澳嘅选举咧。咁就我今日即係呢個其實琴日新聞嚟嘅，呢單新聞呢就係講SBS 呢就同佢個其中一個候選人咁就做咗個訪問啦。咁呢個其實呢位先生呢就係老豆就係馬來西亞華人，咁阿媽就喺 Perth 嘅白人咁樣啦，係啦，咁佢就會喺 Riverton 嗰度嚟即係嚟代表 One Nation 去選嘅。咁佢就咧，即系其实咧，佢就分享阿 Pauline Hanson 咧，即系佢90年代就讲，即系其实 Pauline Hanson， 你知道90年代讲佢嘅竞选宣言咧，又引起好大反感咁样噶嘛？咁即系阿即系其实佢其实佢呢个中文名嚟，我唔系好知点读啦，生 Chang 咧就觉得阿 Pauline Hanson 90年代嗰个宣言咧，就系即系一来佢有言论自由啦。就是觉得就话即系其实 Pauline 即系佢都认同 Pauline 咧，就觉得即系澳洲应该系 one culture one view 咧呢一样嘢系啱嘅，系啦。咁就系讲即系其实我走去睇翻阿 Chang Chang 个 background 咧，其实咧佢系喺香港做过好多年嘢嘅，佢2007至2015年咧都喺香港做嘢嘅。咁佢喺香港做啲乜嘢咧？就佢喺香港做 Westpac 啦。佢係Westpac 喺香港嘅 relationship director 係啦，咁佢又喺 DBS 做過嘢啦，即係其實一個投資銀行背景嘅人係啦，咁 銀行家嚟喎真 係，係啊 DBS 之前咧佢就做 Nomura 係啦，咁就佢再之前 全部銀行 係再之前咧就做 Fitch。Nomura 係專投資炒嘢嘅喎，嗰間係。 系啊 ，Nomura 系啊，咁就即系因为 炒家嚟噶嘛， 我自己都系 IBD background 啦，系啦，咁就 系咯 ，Nomura 直炒嘢嚟噶都系， 系跟住之后佢喺 Sydney 嗰阵就做个 QBE 啦，做个 GE Capital 啦，跟住之后就佢系大学毕业咧，已经系 NAB 个 trainee 嚟嘅，系啦，咁就阿生咧就4岁，其实佢个背景就系佢4岁嚟澳洲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佢觉得即系、就是、I think anyone that comes to Australia has to top while、well, I call the triple A, which means to assimilate, accept and adapt to Australian of life 咁样咯。其实呢样嘢我哋觉得 fair 啦，系咪先？即系你嚟得呢度，你就要过我哋嘅生活噶啦。系啦，咁就即系点解佢想喺 Riverton 度 run 咧？就话佢 inspired to join politics and One Nation 3 months ago because he believed the Liberal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led the state into financial ruin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咁就即系 咁。喂，呢、這个人讲又有啲好似有啲有啲力 有啲壓力喎，因為佢始終佢係一個investment banker 出身啊嘛，即係對理財佢都應該係好有了解咯。如果由佢出聲嚟到講嘅話，即係個嚇有啲壓力咯嚇。 即係呢個就係我訪問入邊咧有一樣好有趣嘅，我想講咧就係有其實佢都 quote 咗一個叫 political analyst 就話 One Nation 喺嗰個選區入邊咧就佢。做即系佢经营嗰个选区咧，系比嗰啲 major party 系做得更加好嘅，系啦。咁点解咧？即系其实今次即系其实呢个亦都系个报道嗰度所讲啦。One Nation 就冇喺呢啲区度讲，即系冇再讲 immigration 咁样啦。但系咧，佢就打民生牌，系啦。咁就因为其实你知好多时，你知啲大党咧就好少打民生牌咁样，即系佢唔会玩区议员呢一招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佢系讲话哦，我哋 liberal， 所以你投我。咁 so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咁咪即系好似 Trump 咁打民生牌嚟噶？ 系啊，咁佢就话即系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attracted one nation， the concern about job security， the concern about the families and the lives for the kids， and just where the country is heading。跟住之后咧，呢位 policy analyst 就话 ，One Nation has evolved from its first inception， but it did not appear to be winning on its votes of policies。咁就即係其实係啊你阿猫姐讲得啱啊，佢係即係呢个叫做即係一来就係佢要打民生牌嚟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呢，同埋就话要 adopt a zero tolerance approach to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are either illegal or which conflict to Australian values and norms 咁样。係啦，就係、 是。咁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呢，就是、你觉得譬如即係我都睇到话呢日喺呢近呢一年呢 ,One Nation 呢就冒起得好快啊！咁同佢二十年前嗰陣時候咧，咁除咗因為佢可能阿 Polinson 而家咧可能成熟咗啲啦，已經即係嗰啲喺政治嘅即係個政策上啊，或者成咧就唔會好似廿年前咁樣即係咁空洞咁樣就俾人哋攻擊做 racist 啊，即係種族主義啊、極右咁樣。佢而家開始即係已經成即係比較成熟，可以除此之外咧。就是根本上咧，澳洲咧喺而家嘅情形咧，同二十年前系唔同咗啊！即系啲人二十年前咧，你即系你嗰个社会冇咁多移民，冇咁多外来嘅劳工，冇咁多个经济情况咧，即系同而家系好唔同。啲人嘅 feel 到而家咧系本土人咧系受到啲嗰啲即系移民啊，大量嘅移民啊，或者啲四五七嘅签证啊，嗰啲咁样嘅威胁啦。咁啲人好自然咧就会系会 buy 佢个套，你哋觉得系咪咧？ 都系嘅，因为你即系你，其实你而家你都睇到，即系你头先所讲嘅四五七啦，四五即系其实你讲最近澳洲咧就公布咗旧年 Q4 嘅GDP 啦，咁就即系原本咧就佢 expect 1.9% grow 嘅，但系咧佢就grow 咗2.4%，咁就。你话呢一样嘢，我哋作为一班打工仔 ，feel 唔 feel 到咧？我完全 feel 唔捻到咯，系啦。 因为呢、這个，因为而家个有一个 G D 嗰个 G D P 个增长咧，大部分去咗啲房地产度啊嘛， 咪就系咯， 咁样咯。你本地人系你即系如果你觉得，我觉得系，譬如你廿年前咧，廿年前嗰个环境好过，仲好过而家。你谂下而家即系话啊，有个市面繁荣过廿年前啦。 好， 你但系以前嘅 job， 以前嘅 job 系多过而家噶。即系你要用不同类型嘅 job 啊，但系而家系单，而家可能系个 job 系有嗰啲 job 咧，就系嗰啲好单一嘅，啲服务性嗰啲咁嘅嘢啦。 系啦，即系冇错啦。你话房地产咁样，佢嗰啲系即系嗰啲，譬如话你嗰层楼，八十万升100万嚟讲咧，佢系唔需要请人去升120万，即系赚20万翻嚟。但系呢间公司佢要由80万嘅盈利做到100万嘅盈利，佢可能系需要请多几人手。好人請多幾個人手，或者係會去增長啲嘢，加多啲嘅，即係嘅資源啊，加多嘢。咁呢個係會佢會請人噶嘛？佢要做多啲生意，可能會請多人，都會製造就業機會出嚟噶嘛？ 唔係，所以唔好淨係睇個 GDP 個數字就覺得好 遠 咯， 好 遠咯。 我未講埋下半句，下半句就係咧，即係我諗簡洛夫咧，你都係講緊即係奧運前鏟上去嗰個太平盛世啦，係咪？个下半句就 系， 但系人工系廿年嚟增长得最差嘅， 咁咪民生咪扑街咯。咁所以 One Nation 咪捉到呢一点，即、就、系、是、你澳洲无啦啦突然之间原本系，即系其实你廿年前澳洲系即系自给自足咁样噶嘛，但系你突然之间喺呢廿几年系变咗招商银行啊！你个政府可以讲到自己系好多外商投资啊，但系唔系民生点咧？系咪先？ 即系廿年前咧，嗰、那个经济即系嗰个比较即系实际啲嘅经济嚟嘅，即系嗰啲而家你而家嗰啲唔系而家所谓好景嗰啲系嗰啲炒炒卖卖嗰啲人，咪好景咯？你可以咁讲啦，即系真实实在在去打工嗰啲系搵唔到工，人工系好低嘅咯，所以压低晒啦。 因为而家即 系好似香港咁咯。 系啊，走香港 条 路 咯。炒炒卖卖啲，佢系唔会，佢其实佢系，就算佢个 turnover 几大到咧，系对个就业市场系唔系好大帮助嘅啫。我层楼100万炒到200万嚟讲，我系唔想请人噶，我唔需要请伙计嘅，唔需要请人噶嘛，系唔会有就业机会制造出嚟噶嘛。嗱，你有睇到个经济话增长咗，但系中间系冇去对嗰个劳动市场或者对嗰、那个就业市场系有帮助噶嘛？ 系 政府咯，除咗政府收多啲税啊，收多嘢之外，系咪？ 唔系你财技，你左手交右手，或者我转一转落我度，我放翻出去，系你添人赚噶，关我鬼事啊！系你即系你 Martin Place 嗰啲人赚啫嘛，系咪先？你啲钱系咪用翻落我哋度？又唔系用翻我落我哋度嘅？政府系咪收多咗所税咧？呢、這个系未必嘅，因为有啲咧，譬如嗰啲即系你知而家啲譬如个 transaction 系 actually 唔喺呢度进行咧，关政府亦都唔会收税噶，系咪先？即系。即系呢个值都系系啦，咁你话即系呢个澳洲唔系，同埋你觉唔觉得咧？阿简洛夫，你觉唔觉得其实选民成熟咗啊？比起以前， 我谂唔系嘅，我谂佢即系呢啲选民不嬲都其实都成熟嘅，只不过喺太平盛世冇事冇干，咪求 Q 期咯，投工党又好，liberal 又好咯，即系如果经济即系佢唔系咁大问题，但系如果你去到民生，佢自己 feel 到嘅时候咧，佢会睇嘅，知道嘅，吓、即系又唔会话咁戆居，即系好咩嘅吓，所以我觉得系会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呢呢啲廿呢十零年系其实做得好差嘅，呢个即系自阿John Howard 之后系全部都好差嘅， 系唔系？ 系啊，一蟹不如一蟹，我仲真系。 变咗招商银行啊嘛，变咗招商银行之后就和晒啦啲嘢，系咯。 唔系佢同埋佢嗰 GDP 佢又攞好多嘢卖嘢，你都卖几多农场，卖几多矿啊？ 系啊， 系嘛？喂，佢卖出去咁咪入数咯，又买几多啦，买几多咁样，咁你表面上你个 GDP 系好似好咩，好即系升咗，咁但系啫，系咪落到去每一个人个袋里边咧，肯定唔系啦，系嘛？ 你知啲 几多年冇加个人工？ 你知 你就知啊？ 梗系知啦，越嚟越低添，俾人禁大佬。 咪睇下做边行咯，就话炒炒卖卖嗰啲，咪可能哇一年加你好多咯。 嗱呢度有， 所以其实讲到 GDP， 其实我哋应该系最专注嗰个 G 字咯，GDP 嗰个 G 字系 gross 啦， 唔系 即系唔系实质噶嗰样嘢系。 你 GDP 系点样咧？你 GDP 系 C 再加 I 再加 G 再加 X 减 M 啊嘛，系咪？你 C 系 consumer 啊嘛，I 系 investment 啊嘛，G 系 government 啊嘛，系咪啊？跟住 export 减 import 就系讲个贸易顺差嘛。咁你 C 其实扑街嘅，你睇到其实个市场系死嘅，系咪先？你出去，你而家即系我唔知你蒲边头啦，即系我蒲开，你就算我蒲好多地方，你话食嘢而家系唔使等位嘅，食嘢生意差嘅，你买嘢你都冇人买嘢嘅咩？系咪先？你而家系 I 同埋你系个 I 嘅不断升啫嘛，系咪先？所以系。系濑嘢，咁呢喺呢度我谂亦都即系祝阿 Pauline， 即系祝阿 One Nation 喺 Western Australia 当选顺利啦，系啦。 唔系如果即系佢当起码可以俾到一个即系压力呢个而家现届政府，即系佢系即系要做，即系要改一改而家个政策啊嘛啊。因为而家喺澳洲系基本上系嗰啲零售啊、本土工业啊，乜都玩完咁滞啦。 你卖得啊卖， 即系睇到我哋即系，譬如啲选民其实系会偏向边一种政府路线咯。如果 One Nation 赢咗，就好明显即系话俾你听，根本我哋而家国家啲国民系想个政府点做咯。 系啦， 咁同埋最近民调话喺Politician 喺西澳嗰个选情系非常之乐观，话非常之好噶，系即系支持嘅率越嚟越高啊，出边即系增加好多咯，佢嘅支持。 你觉得其实即系虽然而家话 mining 系好翻少少啊，你觉唔觉得佢早嗰两年嘅衰落系导致佢升翻起喺 West Australia 升起嘅原因之一？ 都有关系嘅，因为佢喺个即系其实嗰、那个早喺五六年前咧，突然间一个嗰、那个即系 mining 嗰个 boom 噶嘛，嗰、那个咁西澳咪炒得好劲嘅，但系呢啲就昙花现啦。即係佢又係即係將所有雞蛋擺個籃度咁就死啦！即係因為嗰、那個我曾經睇過篇嘢，好似話嗰啲鐵礦，原來鐵礦佔冇咗出口五分一嘅。 係啊， 即係嗰個收入啊，好犀利嘅。咁如果即係你將嗰樣嘢擺到去咁比重咁大嘅時候咧，咁你個礦產一跌嘅時候咧，有冇其他嘅 佢合鐵同埋煤係啦， 係啊，呢兩樣嘢 咯， 咁係咯，咁啊。咁其实你知个最大买家系边个啦？咁如果即系其实嗰个地方而家都爆紧啦，咁阿茂买你，喂，原来佢礼拜六选噶咯，3月11日选噶咯。 系啊，3月11日下个礼拜六。 即系下个礼拜六咯。 即系我哋下次录音已经大概 嚟紧个礼拜六啊。 下次录音应该知道发生咩事咯，系咯。 都嗰日几多礼拜六嚟噶？咁我哋如果录音嗰日可能会知道个结果咯，已经。 唔係咁啦，雖然呢個係一個州嘅選舉啦，唔係一個聯邦選舉啦，不過我都係有個指標性喺度咯，即係西澳嘅選舉，即係如果西澳哇選得好勁嘅時候咧，選得好好嘅時候咧，咁咧今日即係可以預示到其他地區咧都有機會噶嘛，嚇、啊，咁佢就變咗咧，到下一次呢個聯邦大選嘅時候咧，佢有機會係變做第三大黨啦，即係。 因 为 Queen 啊， 下只 Queen 啊，系。 因为你西澳今你下个 weekend 选完啦，跟住之后下次咧就下年就 Queensland 选啊嘛，系咪？跟住之后、 哦、Queensland 年尾应该系可能最快七八月就会选，有可能会推到年尾，所以睇下佢个势。因为有消息就话咧，Labour 就想早啲选，点解咧？因为而家 Pauline Hanson 嗰个声势越嚟越劲啊嘛，咁如果佢推得越迟咧，佢支持度就会越高啦，系啦。 Queensland 佢又唔使担心喎 ，Queensland 佢 Queensland 系 One Nation 个总 根据 地头嚟噶吓， 因为而家有人话推测话，如果佢个势再去落去，有可能佢会成为 Queensland 嘅 PM 啊 ，Pauline Hanson。 哦，呢、這个唔出奇喎、啊，呢个 Queensland 佢就 Queensland， 因为佢本身、那个即系嗰个喺个区，即系个呢个省个。个支持度都好，不嬲都唔低嘅，反而最低就系一啲New South Wales 啊、Victoria 呢啲，即系我哋呢啲地区发达嘅城市比较低啲啦，吓、啊。 即系 Trump 咁咯，诶 Trump 咁一样 ，Trump 又 系 New York 同埋 San Francisco 冇咁多人支持啦。 所以有可能系翻版嚟嘅，下一次联邦大选就杀个无啦啦，杀咗个 Pauline 出嚟嘅，有可能 冇得啦噶啦 ，Pauline 已经吓，而家 Pauline 就唔系无得啦啦。 举脚赞成啊，真系。所以我即系呢个叫做呢、這个时候入党差唔多啦，系啦，咁就讲落下一个 topic 啦，仲有少时间，系咪仲有少时间啊？简洛夫， 仲有十分钟到啦吓， 仲有 八分钟到啦，十分钟太多啦，七八分钟到啦。 咁仲有七，喂，你咁仲有七八分钟讲啦。咁其实讲下呢个叫做即系，喂，你哋有冇去 Harvey Norman 买嘢嘅？其实你哋买电器去边度买？我想问。 好啊！如果讲过我以人啊，冰啲啊，唔系冰啲，冰啲有价讲咯。我就多数 系啊， 嗱哈菲诺文点解哈菲诺文系贵啲嘅喎？嗰排嗰啲嘢系真系系贵少少嘅。 阿猫姐你去边度买？ 我喺冰啲买多，因为咧，你知点解哈菲诺文啲嘢贵啲？佢遇你啲鬼佬咧，嗰啲用信用卡咧，佢有张高卡俾你，即系嗰张信用卡叫高，就俾啲鬼佬分期付款嘅嘛。因为去亲哈菲诺文买好多都系分期付款嘅嘛。你其他店铺冇分期噶嘛？即系你，譬如Good Guys 啊、冰啲嘅都要，因为 pay cash 噶嘛，通常都系。 或者佢俾你碌佢啲卡，但系要一次过呕咁样咯，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就 OK。咁呢度咧，我快讲咗佢啦，监制屌鸠我嘅真系。咁就即系，总之咧，即系 打个圈啊！ 咩啊？系啊，呢个 Harvey Norman 咧，咁其实咧最近咧就 post 咗 profit 啦，咁就即系佢就觉得好成功，咁点解咧？一来就系呢个多谢呢个房地产核爆啦，因为原来 Harvey Norman 咧就攞好多呢啲叫building contract 嘅，咁你知每个 apartment 可能譬如要干衣机啊，要啲咁嘅炉具嗰啲咁嘅嘢咧，咁所以 Harvey Norman 就有咁样啦。第二就系咧，跟住之后咧，佢就喺度即系 Harvey Norman 咧就个老细咧就即系你知 Amazon 其实而家喺澳洲大展旗鼓啦，我去过佢 Winyard 个 office。其实真系好够大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喺度话，即系佢觉得 Harvey Norman 咧仍然都可以喺呢个叫做即系澳洲呢个营商环境度占咩职位咧，因为佢觉得佢周围都有铺，咁佢送货啲嘢可以平过佢咁样咯，咁佢就觉得即系Amazon 又即系唔俾呢个叫即系嚟到呢度又唔俾呢个叫做corporate tax 啊，同埋即系佢觉得即系譬如果你个仓喺。你个仓喺雪梨咁，我冇理由送嘢送到内陆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你觉唔觉呢样嘢反映咗？同埋咧，其实咧有另外一样嘢就叫 TK Max 咧喺澳洲咧，其实佢系买咗呢个叫做这个叫乜鬼嘢？这个叫做 Trade Secret 嘅，即系其实佢2015年咁买咗 Trade Secret 啦。咁 TK Max 咧就会将呢个美式嘅叫 Superstore 嘅概念带到入嚟呢个澳洲，咁就即系每个礼拜嘅货都唔同嘅嚟咁样，系咯。咁其实你哋觉唔觉得即系其实 Amazon 呢种方法会对澳洲本地嘅零售，即系因为其实 JB Hi-Fi 其实最近都 post 咗嘅 profit 啦，都蚀到扑街。你觉得佢会唔会令到即系澳洲嘅零售会有咩转变咁样咧？系啊，即系嚟到 上。其实 Harvey Norman 佢想有得做咧，佢唔好学 JB 咁戆鸠买埋人哋同一式一样嘅嘢，佢带啲新产品，譬如美国有澳洲冇嘅嘢咧，佢有得做噶。 其实有 的，即系佢唔好 JB Hi-Fi 咁戆鸠，因为 JB Hi-Fi 蚀到扑街，就买威 goods 咧，人哋有佢又斗平咯，你用斗平就扑街啦。 佢搞晒啲大陆啊嘛，慢慢大陆啊、马来西亚嗰啲 cheap 牌子啊嘛，电视机又系咯。喂，但 Harvey Norman 佢其实佢啲货系，你如果你有留意佢啲货色系高档少少嘅，真系高档少少。譬如佢哋话买啲吸尘机咧，佢冇啲好平嘅吸尘机，冇啲好 cheap 嘅吸尘机买嘅，通常都比较高质素贵少少啊咁嗰啲嘅。即系佢啲产品系比较佢拣啲高档少少。 Harvey Norman 佢唔系赚你个门面噶 ，Harvey Norman 佢系攞好多背后攞好多头先讲嗰啲construction contract 啊，跟住佢咧好多货仓收租啊，佢唔系靠你个门面做生意噶，本就 系。系啊，同埋佢门面啲货色真系比较系靓少少噶，系啲靓啲 嘅， 即系 佢代理啲牌子系好啲嘅，系啦，但系 佢 主要 系佢买啲低档电器咯， 系啦。 咁就即系你觉唔觉？即系我就觉得 Amazon 咧，坦白讲咧，嚟我澳洲咧难打，因为你知 Amazon 基本上咧，你知全部呢啲所谓 off brand 嘢都系喺大陆揾个生产商做一扎嘢咁样嚟赚你个 margin 噶嘛。但系你澳洲基本上你好多嗰啲所谓即系 JB Hi-Fi 嗰啲依家系咁啦，所以即系 所以我咪话佢要做好似抽月圆形式，即系有啲货系美国，譬如最新产品，你本地冇得买嘅，咁佢咪有得做咯。 就是、 有美国每个礼拜都有好多新出嗰啲家庭用品嘅 product 噶嘛，唔知道有冇？之前我上时会上网睇下噶嘛。 嗯， 系啊，即系譬如剪鼻毛嗰啲，即系有啲佢啲新发明噶，或者点样即系护理产品啊嗰啲咧，剃脚皮啊嗰啲，即系佢有啲唔同噶，系啊。 咁所以就即系。系咯， 系啊，脱毛啊啲咁样，即系有啲澳洲系冇嘅产品咁，你要买嗰啲咁嘅嘢，咁咪有一赚咯。即系你如果同人哋一式一样，你就系扑街噶，真系。 咁啊，今集做到呢度啦，超晒钟，系啦，咁啊，下集再讲啦，拜拜。 OK， 拜拜。